我爱广播操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我爱广播操。在我们这个小节目里，邀请到北京体育大学副教授、第九套广播体操编创组副组长、第九套广播体操口令员张平张老师，和大家分享广播体操的产生由来，以及从第一套到现在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发展历程，还有第九套广播体操的分解展示以及易错误区。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第九集，练习广播体操的作用。 练习广播体操的作用众所周知，机关员工也好，写字楼的白领也好，常年坐在办公室，身体处于亚健康的状况相当多。相关报道数据显示，北京市公务员中有四成体重超标，江苏省直属机关公务员中有四成患有临床疾病，河北直属机关公务员中亚健康比例的人也高达77%，浙江省温州市30,000多公务员中有七成处于亚健康状况。就算是企业一线的劳动者员工，看起来有劲有体力，并非就是完全健康的。大家都知道劳动和锻炼是两码事儿。然而这些人群运动的时间和运动的场地都有限，广播体操是一种徒手体操，不需要特地的器材，只要有限的场地就可以开展，并且能够满足身体锻炼的需求，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对于增强群众的体质有重要的意义。因此每做完一套广播体操，都能使身体的各部位关节肌肉得到锻炼，增加氧气和氧料的供给，加快呼吸、脉搏以及血液的循环，从而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提高各器官的功能。以下是练习广播体操的一些益处：可以使大脑在得到充分休息的同时，让肌肉得到放松；可以提高心肺功能，促进血液循环，使氧气充分供给身体的各部位，从而增强器官的功能；可以使身体发热，有利于提高体内排泄功能，降低疲惫的程度，减少乳酸堆积，使人体精力旺盛；可以培养人正确的身体姿态，使肌肉发达，体格强健。适当的运动可以有效地排除一天学习、生活、工作带来的紧张，有利于睡眠。在进行剧烈的运动前做几节广播体操，可避免肌肉的拉伤和扭伤。工作之余做广播体操，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工作出现的暂时性的大脑疲惫，坚持下去也可以增强体质。 热爱平凡生活，成就不凡品质，身份就是做自己。中粮安达露西，有身份的橄榄油。 一糖瓶双滴剂比零蔗糖更无剂，三元一糖瓶提醒您控制糖分摄入，关注身体健康，畅享酸奶美味。 北京人寿京福世享尊享版终身寿险，一款保额递增的保险保障计划，全心呵护您的所爱所想。 首农食品节又来啦！12月3日起，在超市发火热进行，古传麦新粉3元一糖瓶等20余个品牌产品优惠享不停。 炸鸡、牛羊肉、果蔬汁和二锅头，一站式备齐全家人的大餐，就上天猫顺心食品旗舰店。 老李，供暖季入户巡查。 嚯，您家可真热。 那当然，不仅有暖气啊，还开着空调。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。 您这啊，又费电还容易感冒。 哎，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？ 要生霉菌的。 这什么味儿啊？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，每天开窗通风啊。 真是惭愧，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。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，呵护美好家园。蔚蓝北京，同心助力健康生活。供暖季，我行动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。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头晕耳鸣、腰膝酸软、骨蒸潮热、盗汗遗迹，请用同仁堂牌6味地黄丸，道地药材滋阴补肾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，我是小丽。受到偏南气流影响，今天白天逐渐转阴，出行请注意添衣保暖。夜间北京将会迎来一次雨雪天气，